時國會會議選出首相菅義偉的繼任人。內閣官房長官加藤勝信在記者會表示，將盡快敲定召開臨時國會日期，避免干擾各地準備下個月21日眾議院的選舉事務。菅義偉在月初表示，吳國瑤自民黨總裁選舉意味在月底將會卸任首相職位。行政改革擔當大臣河野太郎、前外相岸田文雄和前總務相高市早苗都已經表明會參選。在天氣方面，高温觸發的驟雨和雷暴正影響廣東，下午本港局部地區雨勢頗大，新界東部地區錄得超過10毫米雨量，而將軍澳更錄得超過100毫米。另外在下午1點正左右，將軍澳有冰雹報告，在下午4點強烈熱帶風暴燦都集結在濟州西南偏南大約23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移向朝鮮半島至日本一帶。本港地區今晚以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狂風雷暴，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明日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氣温介乎27至33度，吹微風。展望隨後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局部地區有驟雨。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晚上7點，現在氣温30度，相對濕度6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系报24,667点，跌365点，成交金额1,50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07点，系跌4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58点，跌278点。跟住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1蚊，跌2.4；阿里巴巴151.5，跌2.5；美团232.6，跌4；恒生中国企业89.44，跌1.57。盈富基金25.36，跌4.2；银河娱乐39.1，跌5仙；金沙中国15.5，跌1.34；友邦保险88.1，跌9；中国平安57.4，升7毫；比亚迪股份249蚊，跌9.4。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83，英镑10.76，瑞士法郎8.424，澳元5.697，加元6.16。新西兰元5.539，欧元9.166，每百日元兑港元7.11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2.832。日经平均指数报30,323点，跌188点。港金现价报16,570蚊，跌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4美元，卖出1,784.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温思劳街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灯打士街。另外，较早时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马场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不过一带咧仍然系挤塞噶。而家由沙田乡事会路呢一段咧，车龙一路塞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由于较早时的意外，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是去到黄竹坑道近香港仔消防局。由于香港仔隧道北行车多，是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警署。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挤塞，龙尾去到牛头角下村。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敬业街都是车多繁忙的，龙尾一路塞到去顺业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是比较多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缓慢，龙尾太子道西。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分叉位去尖沙咀，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揸车的朋友要留意，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26，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的6:11。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月16号骚动音乐。 唉，你好啊。 做咩唉声叹气啊？一嚟就， 我觉得每个星期咧，每一日咧，都会有唔同嘅一啲情绪带到俾我嘅。即系尤其呢啲咧，今日星期四啦嘛，向好睇就系挨多两日就放假啦。唔好嘅话就系、 仲有 挨咗四日啦。咁同埋咧，因为我觉得人系有一样嘢衰嘅，有时上网咧，即系我你都知道我同呢、這个社交平台系几断噶啦，即系我系斋睇唔玩嗰啲人嚟嘅， 其实都唔算断喎。咁如果系咁，因为我都知几多朋友都系开咗个 account 喺唔同社交平台咧，就睇多嘅，好少自己摆自己嘢上去。 系啊， 咁所以其实系 算唔算咧？都唔算断， 所以唔算断噶，反而系更加因为你在上面你唔会点样去 唔会。 公开 自 己嘅嘢咧，你会更加睇得唔知 啦， 爽啲系啊！即系你本身你冇嘢摆出嚟， 压力啊， 净系及人哋嗰啲啫嘛， 系啦，即系我就标准系一个咁样嘅网民啊！呢、這个系好得意嘅，由我好多年前咧，我谂仲读紧书嘅时候咧，咁嗰阵时好兴啲讨论区噶嘛，咁嗰阵时我已经系咁噶啦，我系斋睇 post CD-ROM 啊 ，CD-ROM 系啦，CD-ROM 好准确，就系咁嘅。咁但系咧，有时即系睇到人哋啲 post 咧。即係有起有唔起嘅，即係見到人哋開心咧， 係 有時自己又覺得唉，又翻緊工添，你又去玩水， 你有冇 翻工？ 咁嘅個操作上面好多可能係佢 係嘛嗰啲叫 即係影低咗之後咧攤長嚟 po first day 係啊，即今日呢個星期四嘛，今日星期四啊，係啊星期四， 所以嗱啱啊，所以呢個星期四就最心情通常都係最壞嘅，通常就係星期四見到人哋 throwback first day 咧，就喺度 throwback 翻佢哋之前嗰啲好日子啊、好時光啊、食好嘢啊咁樣，咁所以星期四咧我就好想哇。俾我放假啦！ 你是正常嘅呢、這个状态，因为话说琴晚我睇咗一篇文章啦，咁佢又讲到就系啲社交媒体嘅状况嘅，咁其中一间公司 Facebook 佢自己有个内部嘅研究，咁佢就有一个调查或者研究之后出咗个 statement 就系话咧 ，Instagram 系会令到青少年对自己外表更加唔满意，造成比较心态等等嘅负面影响啊，即系有啲咁样嘅。 哇！我觉得听完你呢一个讲法咧，我觉得开心。心咗啊！知唔知个开心位喺边啊？ 点解？ 佢用青少年去形容啊，即系我突然变翻一个青少年。 嗱，嗰个 title 系咁样写嘅啫。咁但系点解佢讲青少年？咁当然因为佢主要关注喺即系呢个年纪啦，即系点样系啊？即系佢哋用个社交媒体系比较。知多啦，系啦，同埋喺我谂喺唔同 age group 里边，佢哋系接触到社交媒体之余，叫年轻嘅一群啦咁。咁咧，佢个青少年去到几多岁咧？佢我都冇特别揾佢究竟界定去到边一度啦。咁但系你都遇到十零廿岁嗰啲咁咯，你都尾水噶啦。 唔好咁啦，我心态上仲好后生噶咋，我心态上仲系嗰啲咧，十几岁咧放假想去保龄球场打保龄球嗰啲嚟，我好耐冇去，讲起都好似好耐冇去过打保龄球。 因为我睇嗰篇文咧，咁佢又讲，特别喺外国媒体，佢都有阵时会报一啲新闻，咁其中有讲一个新闻就系有一个喺外国十八岁嘅一个女仔咧，咁佢因为佢有啲叫进食障碍嘅东西， 进食障碍系因为佢个食道 唔系 physically 嘅问题，佢系因为佢喺即系社交媒体特别 Instagram 咧，见到其他人嗰啲身形好靓啊，啲肌肉啊线条身材好好咧，咁就令到佢自己有一个比较嘅心态，而亦都呢个我谂心理咧影响到佢嘅生理，咁所以佢亦都饮食上面就会有头先讲嘅障碍啊失调啊。咁樣咯，咁佢真係進行咗一個為期都一年多啲嘅一個心理嘅治療嘅咁，咁所以佢講到話喺一個社交媒體一個比較嘅心態，都我睇到之後都我自己都覺，因為呢樣嘢我都有纏繞過一段時間。 點解咧？ 即係嗰種比較，但我就唔係同人比較呢個身體上面身形啊體態 啦，你又高大，你比乜嘢？ 唔係啊，而係你見到人哋 比死人咩？你 見到人哋嘅肌肉啊，見到人哋嘅嗰啲，你知点样样会有，而我明白自己嘅身形做唔到，因为咁我自己选择自己懒惰唔做运动。 系啊，你系做到唔做嗰只嚟噶嘛？ 系啦，咁所以呢啲唔会羡慕嘅，因为你 选择噶 嘛。咁嗰种比较有阵时就系、是、啊啲。 譬如工作機會啊，或者啊，點解佢呢個同呢個 friend 啲，嗰個同佢 friend 啲咁樣，即係嗰啲咧，好小學生嘅， 係 好無謂嘅呢一啲嘢。但係有段時間我都纏繞得幾犀利，即係話點解咧？即係點解啊咁 friend 嘅咧？佢點樣嚟嘅咧？咁好呢樣嘢我都覺得好無謂 嘅。誒、哎，呢啲假象嚟嘅啫。 嗯。 你得閒 po 多啲相都有嘅，我有時會咁樣去安慰自己嘅，即尤其亦都好老實講，就係喺身處呢個行業入面，你唔多唔少，你會見到啊，即大家嘅生活啊，好繽紛噶嘛，即可能會出去行市，之後出去食下飯啦，或者可能聯誼下咁，你一定會見到啊，點解突然咧好得意嘅？你突然咧可能有好多個人你都會識，但你本身唔知道原來佢哋係朋友嘅关系，可能你各自喺唔同嘅场合识得唔同嘅人，你唔知道原来佢哋之间都会识嘅。 系啊， 但系突然咧，你喺啲相度你就会发现，诶，点解佢同佢识嘅？点解我从来都唔知佢哋识嘅咧？ 咁样样 系啊，仲要最衰而家系咩啊？而家最衰系 I G 有一样嘢叫绿圈圈啊， 哦 ，close friend 啊，你喺你其他 friend 度见到，点解你有佢 close friend 嘅咧？ 但系你唔系、哦， 但系你唔系、哦， 咁我觉得嗰段时间去斟酌于呢一啲嘅社交媒体现象系有啲病态嘅，我都觉得，即系走去睇啊，睇啲蛛丝马迹啊，咁你会见到有时 story 啲生活嘢啊，即系唔同嘅人有啲咩嘅圈子咧，咁跟住就会啊，咁自己咧又系点咧？ 嗯 因为好无谓嘅呢种比较，咁你比较完之后，咁又点咧？系啊，你我当你同一个，譬如我同阿斌 friend 啲，即系同你啊，同你同斌神 friend 啲，咁啊点咧？唔 friend， 咁又点咧？咁即系同其他人都一样噶。咁嗰样嘢有咩特别咧？ 其实系噶， 其实唔知为乜噶嗰种比较，系为咗比较而比较啦，可能系。 冇错， 特别你夜晚晚嘅时候，你临瞓前喺网上面碌嘅时候，你就会更加发现。咦？哎，佢哋两个食饭，咦咁样样嘅咁。 所以而家开始我醒啦，我唔开始唔睇自己 friend 啲嘢啊，同埋咧而家 I G 你会发现咧，佢碌下碌下咧，而家你碌晒你要睇啲你 at 咗嘅人之后咧，佢会俾一啲你冇 at 到冇 follow 到嘅人你睇噶嘛，咁我就净系睇一啲我冇 follow 嘅人我。睇啲唔識嘅人， 即係放大鏡，提供嗰啲女仔， 唔係，即係睇人哋做下 gym 啊，陽光與海灘啊，嗱幾健康呢啲生活係咪先？ 全部都可以女仔嚟㗎。 咁總會有男有女 仔做 gym 啦， 女仔 陽光與海灘，男仔女仔嚟㗎啦，係咪先？咁跟住然後啊，咁有一個衝動，我覺得有一個嗱心理上可能某程度上有時會造成一定壓力，或者可能造成一啲影響、但係生理上咧有一樣嘢好就係咧。好推動到我想去操 fit 自己啊！因為你見到哇，人哋咁勤力去練下啲身材，係咪自己太懶散呢？即係冇理由啊！佢年紀大過我，佢個身形都可以咁 fit 係嘛？ 嗯， 我梗系吓，心理上就话觉得啊，都可以去练下、啊。 即系呢个就系你会喺度揾到嘅正面影响。 系啦，即系选择性，我而家系选择性咁样睇嘢咯，唔睇自己啲 friend 啊，自己啲 friend 出嚟见啦，或者打电话倾下偈啦咁样。 同埋会有一个挣扎嘅，对于自己嘅社交平台，因为有两种说法出现过喺我身上，一种就系话。你咧要喺自己社交平台 post 多啲你平时嘅唔同嘅工作啊，佢系好似一个 portfolio 咁样噶， 系系呢个系嘅， 咁佢就会为你带嚟一啲其他嘅机会，系啦， 好似嗰啲金融广告，喂，你带嚟财富更多嘅财富， 系 第一桶金就系咁样翻嚟啦， 依家你冇，将来你会有，即系俾人知道你究竟其实你系做紧啲乜嘢咧，电台。之外仲有啲乜嘢咧？要俾人了解咁，因为有阵时大家可以停留喺一个人身上嘅时间好短暂嘅啫嘛。而家咁呢个系其中一啲一派人同我讲嘅说法啦。另一派咧就系讲话，我睇你嘅社交平台咧，我想 unfollow 你啦。 点解啊？ 因为上面就睇到你做嘢嗰啲嘢咯。其实我见唔到你嘅生活，我都唔知道你平时系做啲乜嘢，即系嗰种做啲乜嘢真系。你生活啊， 系 佢觉得喺我嘅社交平台冇生活咯，你净系好似 promote 紧自己工作上面嘅嘢。 你讲起呢样嘢咧，我谂起我有啲一 有啲朋友啊，即係你都知道而家即係追星年代啦，係咪先？咁跟住然後咧，身邊有時總唔多唔少啲朋友咧，即係中意睇明星嘅，咁佢會 follow 唔同明星嘅 account 嘅時候咧，佢我都聽過呢個講法，就係、是、有一啲 artist 咧，點解佢會特別中意睇佢嘅社交平台，係因為佢有好多自己生活另外一面帶俾大家睇，係佢唔知嘅，即係大家 fans 唔會知嘅，所以佢好 enjoy 睇佢哋嘅社交平台。但係有一啲咧，本身咧對呢個 artist 係唔反感，或者可能對呢個 artist 嘅印象都好好啊，但係一打開佢嘅社交平台，哇，全部都係廣告嚟嘅，全部都係工作嚟嘅，咁就唔想再睇啦咁樣咯。 因為佢始終呢個平台佢唔止一個啦，好多都係啦。你加入咗一個商業嘅嘢喺裏面嘅時候，你會賣廣告啊，係啦，啲 product 啊、post 啊嗰啲咁。咁你自然你就你個社交平台咪充斥住呢一啲，咁你呢啲係工作嚟㗎嘛，咁即係要賺錢㗎嘛。 冇錯冇錯。 係啦，咁但係去到旁人去睇返你啦，咁咁其實呢、這個如果我唔需要同你喺工作上面有一啲嘅交流啊，或者點，我淨係點，即係我淨係做一個 fans 咁先算啦。咁我其實冇咩睇啫呢度。係啦，即係你啲廣告啲我又唔係諗住買嘅。 係啊係啊，冇錯。有啲唔關我事添㗎嘛，可能嗰啲護膚品咁樣關我咩事啫。 你影雜誌封面咁就點咧？咁我除非係以睇靚相嘅角度咁啊另計啦。咁但係如果了解一個人嘅話，其實呢一種性質嘅 account 又係咁，冇乜內容。咁我都發現係啊，睇翻自己 look 翻一個自己嘅嗰個 page 啊，咁其實。我作為一個抽離啲嘅去睇，呢個係一個點樣嘅人呢？如果啱啱認識佢係點呢？我作為如果一個朋友睇翻，我波性呢個人嘅 account， 我而家打開嚟睇下先，即刻 stop 下你個。 我look 翻去以前好早期嗰啲咧，會多啲生活嘅，即係無聊如去到間餐廳見到一個佢有個可能唔知中秋特惠套餐嗰啲好搞笑嘅嘢啦，咁跟住就會影低，然後就要 post 出嚟。系啦，你就覺得我見到一樣好無聊嘅，好想同人分享啦咁。咁但係而家就冇啊，見到都好，我記住咗咯咁樣。咁但係又唔會特登擺出嚟喎。 係， 好似你覺得係呢樣嘢係做嘢嘅，係啦，完成咗做完一個 show 啊，睇一個演唱會、啊、 就要打個卡啦。 係啦，咁你就會擺喺嗰度。咁越嚟越多偏向呢啲咯。即之前有一期我係每個禮拜嘉賓我都 post 出嚟嘅，而家都即係。撥翻去節目嘅嗰個 account 嗰度，自己嗰個就擺少啲啦， 擺啲生活嘢咁咯。 係啦，生活少少啊，睇有啲咩動漫，有啲咩嘢啊咁。 同埋點解我會唔玩就係、是、因為當呢個成為一個壓力嘅時候，我就會掂少咗 啊。係啊，所以冇啊，你都可以審視下自己個社交平台，睇下你自己望翻又係有啲咩感覺咧？抽離啲睇嘅時候。 何為成熟並未望通，我靠不到，期望實現中。想的太不同，神经刺痛，想在路中更搞不懂，任太大暴冲扑转天空，却丢失了松容宽容，理想追逐之前发觉到处已失控，过去要快乐就直接敲敲我的心，能够听到洁净声音，在挫败中总有不甘，累了变空也未算硬，再微细连世界有种剔透感，时光过度一想青春翻空，错过路口甜言会变作苦，何谓成熟并未望通，我靠不懂，期望实现中想的太不同，神经刺痛，想在路中更搞不懂，任太大暴冲扑转天空，却丢失了松容宽容，理想追到之前发觉到处已失控，好假使你听到期盼你感觉到，假使间有天光阴到大，我再也不痛唱，始终喜欢低温间这位我，不舍丢低我，何苦贪物？这点天真青葱，早装失踪，任脑海颠倒，始终要宽松。我也许太远了，碰上急雨冷风。 所以自晦气了，感到很悲痛，不知怎形容。 新闻之前听过有伊人陈卓贤嘅派台作品叫做《搞不懂》啊，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表示，截至今日，全港一共有11间中学申请在个别级别恢复全日面授课堂，当中两间学校已经在今个星期展开有关安排，其余9间计划在下星期一至下个月4号期间开始。杨润雄在社交平台表示，当局经考虑专家最新建议之后，今日致函全港学校更新全日面授课堂和相关活动的安排，在计算学生人数是否达到全日面授课堂的七成接种率要求时，12至17岁学生若果已经接种第一剂伏必泰疫苗并超过14日，亦属符合有关条件。但他说，当局亦都鼓励满18岁的学生尽快接种第二剂疫苗，以加强保护效能。本港失业情况持续改善，6至8月失业率是 4.7%， 较上次回落 0.3 个百分点，是連續第六期錄得下跌，有187,700人失業，減少大約10,700人，就業不足率是 2.2%， 回落 0.2 個百分點。大多數主要經濟行業的失業率都見下跌，其中建造業和運輸業有相對明顯的跌幅。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說，和消費及旅遊相關行業當中，零售業和住宿服務業的失業率是較上次分別下跌 0.4 和 0.5 個百分點。他說，隨著經濟繼續復甦，勞工市場應會進一步改善，政府派發的電子消費券將繼續支援和消費相關的活動。一名男子下午在清水灣鹿蛋島游水的時候，有市民報稱他懷疑被雷電擊中，送院後證實死亡。司法機構公布，荃灣法院大樓由下個月4號起重新投入運作，主要處理區域法院一些法庭使用者為數不多的案件，以騰出灣仔法院大樓的法庭處理社會事件相關案件。發言人解釋，社會事件相關案件大幅激增，在法院大樓空間和司法資源方面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主要原因主要是因為案件中有不少涉及眾多被告人、法律代表、傳媒人士和旁聽公眾，以及大量錄像證據。司法機構透過招聘法官和委任暫委法官，增加司法資源，並盡可能利用10座法院大樓的所有130個適合用作刑事案件聆訊的法庭，每星期平均處理80宗聆訊，以加快處理社會事件相關案件。四川泸州市泸县凌晨6级地震，新华社报道，截至中午过后，地震造成至少3死、3人重伤、85人轻伤，当地超过1200间民居倒塌，2万几间房屋不同程度受损，救援人员协助7万几人紧急疏散，3200几人需要安置。内地传媒报道，当地在下午2点前录得32次的余震，最大强度是 2.8 级，当局在通往灾区的高速公路开通应急救援通道，又对公路、桥梁、隧道等进行隐患排查，未发现明显受损情况，通行正常。国家电网泸州供电公司正全力抢修电网，泸州高铁站已经停运，云龙机场运作正常，天然气管道未受影响。 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气温介乎27至3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7点，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同坏车事故，咁喺新界咧，屯门嘅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对开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车龙排到去龙富路近屯门骑术学校。咁就系屯门嘅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有意外，龙尾近屯门骑术学校。而喺九龙区咧，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星辉豪庭嘅快线有坏车阻路，而家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咁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星辉豪庭快线有坏车，龙尾近德宝花园。至于较早前喺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温思劳街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车龙嘅大消散嘅，而家龙尾都去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近映月台，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电话机楼，九龙入口龙尾近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对开。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敬业街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在考明街。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的交通比较挤塞，而家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咁但较早前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的近封措施就已经取消。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分叉位去尖沙咀，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For my absent,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波成啊 奔神有郁闷就嗌晒佢出嚟啦！ I shouldn't be as sad as I am, but it's out of my hands. Tryna change who I am, but I don't know if I can. Yeah, yeah. I don't know if I can. They say a girl, where you at? You got time on your hands. The waiting was never the plan.So I brought some new clothes, got a new name to prove I'm in a new land. Ooh, nah, I'm going 0 to 100 speed and never kill nobody like me. I'm chasing money, fame, and pussy like it's all I know you're doing high speed. I need to go slow.Songs about love, but not someone found it. Found it. Wrote too much songs for my mind, but she don't see my vision. Tells me school's the safest. If you wanna be famous, you gotta learn patience and be complacent. Nah, just want my money and I'll bank it. To compensate the time I spend, yeah.

知笑容为何仍牵强，有时相拥以后再一吻，熟练如像自亲，木面目坦白和谁反感，不知道为何没勇气，只知道没权利爱你。 I'm sorry, I'm sorry for this pain， 道歉或更卑鄙，将所信诺言亦背弃，解释也没余地，而失恋却非演戏，恨缠住你亦连累你，仍不想放开你。我任性，太爱工作又太想早晚被陪伴，让彼此爱情成为不满，并未贪新厌旧更可怕，内若其实更差，只应贪心抱着你跟他，根本摧毁大家。不知道为何没勇气，只知道没权利爱你。 I'm sorry, I'm sorry for this pain，更卑鄙，将左身诺言亦背弃，解释也没余地，而失恋却非演戏，恨缠住你亦连累你，仍想跟你一起，终于知偷的感觉要还更多，即使挣扎过，但事实亏欠太多，别人犯了错，偏偏我亦瞒住两个。I'm sorry, I'm sorry for this pain， 谁也没好结果，到底我罪名被揭破，多自信在屏幕，谁秘密解锁闪过。And I'm sorry for, I'm sorry for， 已不知可讲什么。 道歉有时未必一定被原谅，而道歉亦都需要讲时机嘅。咁度过咗，望翻转头，当然会有一种后悔喺度。咁但系只能够相信当刻你做咗最好嘅决定，过咗去嘅就由佢过去啦。 听听骤雨透过了屋檐，滴滴沉淀心境却自然，顿觉通通都不重要，至少一起可靠依。世界循环换气太可怜，一一桥段相 Suki S 嘅派台作品，叫做 Rainy Day 泳尼日啊，即系话俾你听，雨过会天晴嘅，继续向前飞啊，会有更好嘅嘢迎接紧你。 天上有一线光，躺着累我怎可观看？还存在东西可庆祝，都应该开乐。风吃够总会坚壮，我会靠我替生活落堂，便宜地抱着我是我吧，做最。 听佢林欣彤嘅新派台作品《铁树》。 Kitty 阿 O 乜嘢事啊 ？Barbie 小白， 听日嘅环节想改少少， 冇问题啊，阵间倾下下星期嘅节目啊。 我准备好晒噶啦。 点解要做咁多准备功夫啊？ 因为我哋系 晨光第一线，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为你做好每一秒。 关系，赵立坚指出，有关核潜艇合作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加剧军备竞赛，损害国际核不扩散努力。在天气方面，高温触发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下昼本港局部地区雨势颇大，新界东部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而将军澳更录得超过100毫米。 另外在下午1点正左右将军澳有冰雹报告。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灿都集结在济州西南偏南大约2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朝鲜半岛至日本一带。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气温介乎27至3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7点，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龙翔道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较早时近住星辉豪庭快线嘅坏车仲喺度未拖走噶，龙尾排到九龙湾港铁站同伟业街近上月道。另外咧，反方向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跟住平石村嘅慢线咧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新光中心。重复一次啦，就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慢线嗰度咧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新光中心。一带的交通比较挤塞，影响到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都是有车龙噶，排到去圣约瑟英文中学对开。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还在间封紧。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过了电话机楼，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挤塞，在九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敬业街都是挤塞的，龙尾去到丽业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呢，车龙塞到太子道东近油站。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挤塞，龙尾窝打路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弥敦道相当繁忙，龙尾去到连翔道近擎天半岛。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喺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嗰段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另外喺屯门，较早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不过车龙仲系好长噶，排到去龙富路近蝴蝶湾嘅回旋处。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分叉位去尖沙咀，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32倾力直播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 港队喺上届全运会勇夺两金、七银、七铜嘅佳绩。自97年起，今次是第七度参与赛事。 来到今届，港队最终可不可以刷新纪录呢？ 紧贴港台电视32， 徐家乐、邱宇勤与一众专业评述， 为你倾力播放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直击。 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而家系砥砺前行、重新出发嘅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 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波成，今日呢位嘉宾入咗新公司，出咗新歌，应该有好多嘢想讲噶。 我相信中间佢都得到好多人嘅帮助，所以今日呢一句好啱佢嘅，听住咯。 无以为报之论。 哇！我深信佢收到呢个卷轴，佢都会觉得真系无以为报啊！ 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咧，系有 Alan 报之伦嘅，你好， Hi、真系无以为报之伦啦，系我。 我哋将呢个卷轴送俾你先， 系 啦。之前我哋电话上面有讲过， 送喂，我真系可以挂喺我个 band 房嗰度。 系啊， 系啊，每一次呢个礼物都系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可以收藏嘅一样嘢， 真系呢个值得收藏。 同埋我哋嘅目标就系希望全港所有音乐人嘅 band 房或 studio 都会挂一张喺佢哋， 跟住 得闲咧唔想自拍嘅时候会影到啦。 会噶，会噶。 系啊， 会噶，绝对会啦。喂，多谢。 系啊，呢个因为我哋监制 Carmen 佢亲手写嘅，因为 系啊， 系因为每一 字咁靓啦。 系啊，每一次我哋谂完之后，佢就用最快嘅时间咧，佢就会帮我哋将我哋谂嘅嗰句句子写出嚟。 即刻写出嚟。 系啊，佢练开字嘅，咁所以佢手字好多，即系 artist 朋友收到都觉得哇，真系靓。 好靓啊，真系好靓。麻烦可唔可以帮我多谢佢？ 好啊， 绝对冇问题。呢个声带我会俾埋佢听嘅。 系啊，无言感激。 系啊 ，Carmen 多谢你啊。 无言感激，无以为报。 而除咗食咗个字之外，亦都是这一句的意思本身无以为报，即是一些很想感激的人、 啊 啊、所以都真的很想知道在 Alan 的音乐上面，特别现在亦都有一个新的开始的时候，回想回会不会都有一些人很想多谢感激。 哇，好多，即其实不经不觉由乐队啦去到现在，即其实 solo 都一段时间啦，又有一段时间又回乐队啦，又出现现在又 solo 回啦，其实整个在一个音乐的旅程是好多好多人啦，特别即係公司同事啊、监制啊，呢啲係即係帮助大家一条 team， 其中一条 team 嘅人啦，队友啊 ,whatever, 好多好多。咁然后去到歌迷啊，咁你要我去諗好特别嘅话，我今年如果要最想多谢，不过佢已经唔喺度啦，就係、是、Gary Tong 啦、唐奕聪。咁因为佢今年三月佢就离开咗我哋啦，咁其实大家都知道佢係塔吉乐队嘅键琴手啦，其实冇佢呢，基本上呢 Mr. 第一二隻碟呢都唔会做到咁大家咁喜欢嘅，咁所有嘢都係因为佢同埋 CY Kong 啦，同埋一起录音嘅 engineer， 但主要嚟讲就係因为 Gary Tong去 lead 住我哋，即系嗰阵时乐队，咁然之后系帮我咗我哋做，即系我觉得音乐要谂，一定系谂最当初嘅， 系 当初其实真系系 Gary Tong 教咗我好多嘢，去到我 solo 做歌，有两只歌都系佢做嘅，我都特登揾翻去做，就人在嘢同埋经历嘅变化， 系 咁佢离开咗之后，我好多好多回忆啦，谂翻起嗰阵时同佢两个人喺度。唱歌，即系喺度录唱歌，人在嘢同埋经历变化，因为呢两只歌都对我嚟讲好紧要，所以咧我就系背晒歌词去唱嘅。因为以往咧就好少嘅，一份词通常系要录唱嗰一日或者寻晚先收到，或者啱啱先收到就要去录啦。因为以前系即系喺乐队年代嗰阵时系好急嘅，系啊，同埋 有啲詞啲詞我哋自己寫啊嘛，又要執啊、改啊，有啲有個睇法又唔同啊。咁好多時都係咁嘅。咁但係去到真係我做 solo 嘅作品嗰陣時，我好多嘢想入心啲，就盡量就自己寫同埋自己記去錄咯。咁我自己記得好深刻咯，喺嗰兩次嘅錄音同阿 Gary， 因為好似兩個大家喺度點講啊，喺度談心咁樣。咁、其實錄音嘅過程其實就係咁噶啦，即係大家互相監製同埋唱嘅人，其實喺度大家攞畫面，佢點樣 take 一個大家都好滿意嘅嘢，將嗰隻歌嗰個音樂係做得靚啊，同埋有畫面咯。咁依度好緊要就係多謝Gary 咯， 因为都有听过唔少嘅音乐单位都会有提到，即系同 Gary 合作过啦。即系譬如喺你嘅经验当中 ，Gary 系咪都系好似我哋想象中嗰种即系好鼓励性啊？同埋试下啦，即系咁样， 啊、 即 系 嗰种嘅监制。 佢同埋佢唔闹人嘅，唯一闹过我一次咯。 系闹 咁嗰次我好攰咯。 系 我因为我嗰阵时因为要即系好忙噶嘛，一日走八场啊，有 school tour 之后又唔知走咗去访问，点之后咁。由朝走到晚就唱咗，由朝即系同埋嗰阵时我个体力耗动都几大，因为你嗰阵时系要带起气氛啊，耶耶耶咁嗰啲咧， 系 咁然后去到做到夜晚九点十点之后要录音， 哇， 个人已经攰噶啦，揸干仔， 我瘫咗喺度，瞓咗喺个地毡，即系嗰个录音室度，我话 Gary 我真系唔得，跟住佢唯一一次就发恶，好恶咁闹我，你冇办法噶啦，鬼叫你去主音，即系你冇办法噶啦。咁即其实嗰下係有少少觉得点解我咁惨。但係佢呢下又塌着咗我嗰种火啊。咁就即刻即我觉得係唔衰得嘅。就着返起身咁样。係囉嗰隻係尋找一千片添我记得嗰隻歌係。係、好记得好深刻。佢就唯一一次闹即係闹嘅。咁之后都冇啦。因为我嗰次之后我怕咗佢。 一个平时好开心 好 开 心 都突然间。 和蔼可亲。嘅突然间佢发福。不过因为佢赶住交货、我觉得。因为嗰时我唔知呢啲嘢。我以前一个即係天真无邪嘅一个 小朋友 小伙子就唔知道原来要赶交货呢啲嘢。 时间似慢镜如世界在退后。想捉紧你手到天边无限宇宙徘徊在此重看那旧约誓开不到记忆你消失只要终止寻找一千次迷宫中的不见漆黑里流年未见到终点六座门外没人在没人认识想起你的黑眼睛仿似绝迹想与你对话想告诉你我心迹时间继续转从四季中走想与你对话，想告。 长路漫无目的，捉紧这刻，并未讲所有事迹，把你再抱着，亲吻你过每一天，纪念这 講翻最初即係入行嘅時候，即係可能阿 Gary Tong 已經睇住你哋成長，有冇話其實喺音樂上邊對阿 Alan 你最大嘅一個啟發？可能當初即係入行好多嘢都未必好熟悉嘅，但係可能佢最大對你最大嘅啟發係乜嘢咧？ 佢因為大家都知道 Gary 嗰個編曲嗰個功力好強，編曲係咩咧？意境喎，咁唱歌係咩咧？就喺个呢个环境里面你要讲故事。咁所以呢佢好多监制呢，即係譬如我都同过唔少监制合作，有啲係好 technical 嘅。喂，你用咩声呀，咩声点样。其实我都明嘅，因为唱得多就会知㗎喇。咁但係 Gary 呢就好少用呢个方法嘅。佢係其实要令到佢，即係譬如我要去唱同佢录唱啦，我要唱到佢入到佢嘅意境。 哦、 即係其实我係好认同呢样嘢。因为我哋做音乐呢都是一种艺术来的嘛。 是啊。 同埋唱歌你是不可以不理乐器的音乐的。即是如果你就突了出来同埋你不 mix 埋呢，其实那种不会是好听的音乐。因为其实所有都 是一幅画来的。 是。 所以我自己很认同这件事的。即是学下觉得在唱歌那里是最重要有感觉咯。最要对，首先歌者要对着歌词要有感觉，然后你自己找一个角色在这幅画里面怎样去演绎咯。那这些是比较怎样抽象这个讲法，但我相信大家都明白的。 是不怪之你说要即可能录音前跟 Gary 大家要讲一下大家那个画面，就是这样的。 是啊，刚刚一路录一路一路攞的，就是有时都 是 大家互相去交流这样咯。 嗯，咁啊，睇下而家你新嘅拍檔作品第一億次細胞分裂，一間又會講到睇下有啲咩嘅畫面出現。 有啲咩畫面？ 咁一開始咧，我同阿斌咧都會先估下我哋聽完之後係啊嘅一啲諗法。 冇錯。 其實上次佢打電話俾佢嘅時候，佢都講咗解構咗唔少嘅部分。 係啊， 我哋嘗試再揾多啲睇下有冇機會。 好大挑戰嘅，但係亦都好多位原來係想估嘅。 嗯， 係啦，咁不如我估先啦，因為咧其實去再聽翻第一億次細胞分裂呢只歌嘅時候，聽到個 last chorus 咧，我特登去聽翻。個 last chorus 頭幾句咧，係特登零舍個編曲上邊會剩翻個 vocal 同埋一啲嘅鼓聲嘅。咁呢一個咧，我覺得其實我想估嗰樣嘢就係其實 Alan 應該喺做呢只歌嘅時候，其實都參考過好多一啲可能奧運啊，或者可能係一啲世界盃嘅一啲作品啊。因為其實好多時候嗰啲運動嘅作品咧，都係會有一種咁樣嘅鋪排，就令到個 vocal 慢慢再鋪到去一個氣氛好熱鬧嘅狀況。咁我就覺得啊，呢、這個位置有啲似嗰啲運動熱血嗰啲嘅 feel 喎， 係啦。咁我估埋你再揭曉啊。 好啊， 我估嗰一樣咧，都係喺嗰個 vocal 演繹上面，因為知道今次都要按住呢一隻歌尋找一個新嘅唱法啦，或者演繹嘅方法啦。我覺得今次特別係有一啲句子、一啲字嘅發音咧，係即係一聽嘅時候，咦？呢、這個位幾有趣咁樣處理，即係特別係嗰個氣字啊，即係 chorus 嗰度，即係縱使失去氧氣，係啦，個氣字係唔係好用力咁樣打落去喎，係啦，亦咁收一收喎，係啦，又要有勇氣，即係呢一個嘅處理，我覺得就係其中一個例子，按呢一隻歌今次去尋找一個新演繹方法嘅時候嘅處理啦。 系啦，系啦，其实你两个都中嘅， 系好嘢，好嘢，多谢你咁鼓励我哋啊！ 不枉我哋再努力细心去听都中嘅， 多谢你咁鼓励我哋。 同埋又好，阿斌神头先讲嗰样嘢几得意嘅，即系你会觉得系好参考嗰啲运动嘅歌，其实你系啱一半啦。因为我哋因为我始终我 夾 band 出身咧，我哋咧好成日都想做一啲大合唱嗰啲環境熱血嘅畫面。咁喺寫個 demo 嗰陣時候，已經係諗咗嗰度唔會太多嘢，唔會太多嘢。即係譬如得套鼓同個 vocal 咧，其實另外啲聲就喺現場，就想聽大家一齊唱。即係通常我哋做歌。一諗一啲比較搖滾少少，又或者比較 slogan 少少嘅音樂或者嘅歌曲，都會諗呢啲方向。 係， 咁呢啲係一種設計啦。而大家好似頭先講，其實有種熱血嘅感覺，因為如果喺個 show 嗰度玩嗰陣時候，大家都可以一齊唱。 係， 咁令到嗰件事更加入心啊嘛。 嗯， 咁所以我上次都話。其实我做呢只歌嗰时候，我冇谂过奥运嘅，我直头唔记得咗有奥运呢样嘢。 系， 但系 又咁啱， 又咁啱都咁巧，即系拍呢只歌嗰段时间就系奥运。 系， 同埋喺呢一只歌里面个主题，其实都同奥运今年我哋香港得到嘅成绩嗰样嘢都几匹配嘅。 嗯， 因为细胞真系好细啊嘛，细到睇唔到啦嘛，咁香港都系好细嘅。即係喺個地球儀裏面，你都一點嘅啫。咁、 嗯、 但係喺個世界性嘅咁大件嘅城市裏面，奧運其實真係一個好好高崇高嘅一個比賽嚟、 嗯。 可以得到咁多獎牌，即係證明其實你就算細，但係唔代表你個力量係細咯。你都可以發揮到你嘅力量咯。咁呢只歌就係嘅最重點就喺呢個位度、嗯。 能怎樣？在暗黑的四周，你在发亮，大破损的发肤处劣势打仗，将身体开始变异常，来想象至少千亿细胞并未叫嚷，避过刀锋剑尖，血液有身流向，组织可再生长斗命长，某个刹那复制再遇上，听那叫喊带来回响，纵使失去氧气也要有勇气，挺身挑战世界已半个世纪，这边耻笑你，那边想你死，你用行动作对比，也许不怕断臂，最怕你泄气，细胞可以爆发来还行天，It's another day， 重生吧，你拆开纱布将畏惧割下，以痛楚再种出最无谓的人马，谷底的你即管向上爬，这个意志改变了地壳，看那旷野变成繁花，纵使失去氧气也要有勇气，挺身挑战世界已半个世纪，这边耻笑你，那边想你死，你用行动作对比，也许不怕断臂，最怕你泄气，细胞可以爆发来横行天地，永远会显生新的传奇， It is another day，最怕你泄气，细胞可以爆发来话。 听我报志玲嘅第一次细胞分裂先系一次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黄昏六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啱啱喺东京奥运夺得金牌嘅香港剑击代表张家朗，因为喺深圳被战传运会训练期间膝盖受伤，决定退出赛事。港队总教练郑少康表示，张家朗寻日训练时受伤，膝盖肿胀，考虑之后决定让张家朗退赛以策安全。张家朗已经喺今朝返港，康文署亦都证实张家朗已经因伤退赛。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表示，截至今日，全港一共有11间中学申请在个别级别恢复全日面授课堂，当中两间学校已经在今个星期展开有关安排，其余9间计划在下星期一至下个月4号期间开始。杨润雄在社交平台表示，当局经考虑专家最新建议之后，今日致函全港学校更新全日面授课堂和相关活动的安排。在计算学生人数是否达到全日面授课堂的七成接种率要求时，12至17岁学生若果已经接种第一剂伏必泰疫苗并超过14日，亦都属符合有关条件。但他说，当局亦都鼓励满18岁的学生尽快接种第二剂疫苗，以加强保护效能。本港失业情况持续改善，6至8月失业率是 4.7%， 较上次回落 0.3 个百分点，是连续第六期录得下跌，有187,700人失业，减少大约10,700人，就业不足率是 2.2%， 回落 0.2 个百分点。大多数主要经济行业的失业率都见下跌，其中建造业和运输业有相对明显的跌幅。劳工的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和消费及旅游相关行业当中，零售业和住宿服务业的失业率较上次分别下跌 0.4 和 0.5 个百分点。他说，随着经济继续复苏，劳工市场应该会进一步改善，政府派发的电子消费券将继续支援和消费相关的活动。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气温介乎27至3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7点，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意外啦，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大交通咧非常挤塞噶，车龙一路排到近笔架山花园。至于较早前咧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星辉豪庭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咁但系交通咧仍然系相当繁忙，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咁提提大家咧，港珠澳大桥有强风措施，而家主桥中快线嘅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80公里，慢线嘅车速限制就降至每小时60公里。而喺香港连接路咧，车速限制都降至每小时50公里噶。咁而有单坏车喺港岛咧，薄扶林道喺西环方向，较早前近薄扶林消防局嘅慢线有坏车阻路，而家龙尾去到近田湾街。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紧间封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安达大厦，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车龙排到近沙福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嘅金瓶，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喺欣怡花园，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近翠屏南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分叉位去尖沙咀，元朗公路洪水桥嘅金瓶去元朗，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即係有開心有唔開心嘅歌，都係希望佢可以聽住 Alan Paul 布倫 Mister 嘅嘢都好，即係都係我唱， 嗯， 即係陪住大家成長咯。咁如果突然間停咗，咁誒會係點咧？會唔會被遺忘咧？咁我唔想咯，所以想堅持住咯。咁咁啱又有新公司， 係 咁呢樣嘢都係有啲即係要多謝啦，即係叫恩人啦，同埋無以為報啦，都係即係老闆 無以為報之能 係啦，即係咁啱嘅啫。因為有時好多嘢都係整定嘅， 係 咁，但係係咪真係一定會得或者係會點咧？唔知。只可以繼續向前衝嘅啫。 嗯， 係啦。 咁啱啱你講到即係葉望姐音樂路上會有高低咧，其實呢一首歌因為你自己都有份作曲，好似 我寫曲咯， 即係你寫曲，好似你去即係交唔同嘅 demo 都有經歷過呢個過程，就係彈翻轉頭啊，再嚟啊，彈翻轉頭啊咁樣嗰種。 係啊，其實我諗我哋個個即係每個做音樂嘅人都係不停喺度經歷緊俾人彈歌啊，又或者誒呢只歌唔啱，呢只點樣又點樣唔好，不停經歷緊呢啲嘢。咁我覺得唔緊要嘅，都係個過程嚟嘅啫。做音樂係真係唔係容易嘅，尤其是做創作唱作，冇咁容易被包裝到咯。因為我哋已經係用緊呢一個牌面啊，即係唱作嘅身份出嚟。一唱作就係好悲喪自己嘅諗法嘅。即係如果你又有想有自己嘅諗法，但係突然間公司要包裝到我，喂，不如 Alan Paul 去跳舞呢期興啊，咁我就走去跳舞咧，呢件事就錯曬嘅啦。咁所以其實好多嘢，我哋做得係呢一個模式、呢、這個角色嘅唱作人嘅話，其實就係要經歷呢啲嘢咯。 嗯， 即係呢啲被彈歌啊，又或者好多驚濤駭浪嘅嘢啊，又點樣點樣呢隻歌又咁樣點樣唔好啊？呢隻歌點樣而家啱啲啊？係 不多呢 啲嘢啊！ 咁去到呢一個嘅曲咧，呢一個嘅曲嗰陣時，最後收到嘅 feedback 係可以即係用得著。 係、因為佢 feel 到 positive 啊嘛 ，positive 啦，即係之前佢太沉重啊嘛。 之前嗰啲有沉重有抒情嘅嘢， 係 但係公司嘅同事 A&R 即係 A&R 啦，我喺度介紹 A&R 即係其實係即係嘅意思係即係。怎樣去 develop 這個 artist 就是接下來的鋪排、他怎樣可以將他的作品怎樣鋪排得比較、觀眾是可以接受得舒服，因為其實不認識 Alan Paul 不認識布志倫、我突然間第一去了新公司，我整隻很沉重的作品，我自己很有 feel 的、我很有 feel， 但未必大家有共鳴，這些東西是要需要公司的 A&R 要去幫你去、 計劃 咯，叫計劃咯。咁我覺得呢樣嘢我不嬲都好尊重嘅，因為我自己都好想做呢個位置嘅人，因為我自己有時即係都會去監製一下一啲新樂隊啊，同埋監製一下其他啲人嘅叫 vocal 啊。咁呢啲都係一種鋪排，同埋其實一種係令到人哋容易接受啲咯。咁、所以其實佢哋要求我寫隻 positive 嘅歌咧，我係好認同嘅。只不過我喺嗰段時間我寫唔到啫， 係咁最後依家又寫到，咁呢個曲嗰陣時係你仲記唔記得一個即係咩嘅狀態啊？咩環境？ 就係非常之已經係去到有種瞓唔著啊， 係 喺度諗埋咗一遍啊，然後既然瞓唔著，又約咗一啲中學同學去攀石， 哦， 係啦，咁因為約咗噶啦，咁本身我諗住放飛機嘅， 係 因為唉。都冇力點攀啫，係咪先？即係你都成晚冇瞓啦，又諗咁多嘢，都唔會有心機啦。咁但係諗下，都啊好好天喎、啊，嗰日又唔熱喎、啊。咁冇理由喺張床度喺度諗嘢㗎。咁不如索性就出去啦。咁去到反而係一個咁陽光普照，然後成班同學又好開心，又好正能量。咁我就喺嗰刻。就諗咗呢隻歌嘅曲囉，同埋 It is another day， 即係 It is another day， 呢隻已經 係 有點有可能係因為我聽得啲 Coldplay 啊，即係啲即係類似呢類嘅歌啊多啦，即係成日都會將一個字咁重複咁，之後即係大家會喺個編曲 arrangement 會聽到類似咁嘅感覺，咁啊將呢啲元素擺喺隻歌度，咁係振奮嘅隻歌，係啊，咁去到 Jason 區去編呢隻歌更加啦，因為佢一個吉他之神嚟， 同埋有好多諗法啊！佢經常喺編曲上面， 係咯， 好唔好玩啊？同阿 Jason 區去做呢、這、一個， 哇，好玩！佢好 佢一個 happy guy 咯， 係 nice guy 咯。同埋我成日覺得越勁嘅人咧，都越就會就越 nice 嘅。 嗯， 因為佢哋咩都做到咁滯咯。咁啊，咁佢同埋交俾佢，我都好放心啊。同埋佢做完第一個編曲，我已經好中意，即係一嚿 rock 啊嘛。 係 係啊，咁所以亦都好切合翻我嘅本身個角色啊。咁呢只咁振奮嘅歌好難係變抒情嘅。 係 咁，所以只係嗰陣時係諗啊，點樣做一隻 Alan Paul 啲嘅叫 rock 啫。即系唔好去翻樂隊嗰個模式嗰個 rock 咯，因為始終唔同人做唔同，即係個聲係唔同咯，唔想似以前嘅嘢咯，咁所以會聽到個聲音上其實係會貼近翻即係 modern 少少嘅聲音嘅喺個 arrangement 度，係啊。 咁去到頭先翻去波盛問嘅問題啦，即係喺呢一個唱 chorus 嗰句個氣字啊，嗰個氣字的運用係咪都特登想喺嗰個位索翻少少？ 喺我寫個 demo 嗰陣時，我都係咁樣咯。 哦， 即係喺 個 melody 嗰時已經諗咗啦， 係啦，已經係短音噶啦， 係 即係少少係呢只感覺噶。咁陳明軒。佢用個氣，其實我自不其然就會 咁樣 set 咗咁樣去。 哦，因為個曲本身 嘅。同埋，但係講得好啱嘅，喺個咬字上，同舒文喺錄呢隻歌裏面咧，因為我以前入行嗰陣時咧，啲懶音係極級強勁嘅。 係咩？ 係啊，咁所以嗰陣時 Gary 同埋 CY Kong 都係捉得我呢個懶音捉得好緊要。 嗯。 咁嗰陣時仲要。因為嗰時或者真係好講求呢個字正腔圓，咁我係用咗好耐時間去改變自己嘅懶音，都用咗唔少時間。但去到而家就唔好太字正腔圓，我要變翻唔好咁字正腔圓，其實反而仲難。 要習慣咗一段時間啊嘛， 係有時呢個時代咧點樣演變咧，我都有時都唔識點講，但係有但係盡量去咬正個字得嚟，唔好太過誇張。 嗯， 咁呢個就係同舒文喺 take 呢個 vocal 裏面，大家想做到一樣嘢。你而家聽其實都係 Alan Paul， 都係布志倫。 係， 但係咧，如果我係頭一兩日行入去唱咧，你嗰個感覺就會係一個 Mr. 嘅 Alan。 嗯， 硬啲嘅， 嗯， 狠啲嘅。但係呢一個即歌裏面，我嘅唱法係比較。唔好叫 soft 啦，滑啲啦， 系 唔好咁硬正啦，一个角色唔同咗，咁我觉得系几得意嘅，有时喺唱歌，每隻歌就系你系唔同角色嘅 storyteller 啊嘛， 嗯， 咁喺呢隻歌里面，我系代表翻自己嘅， 系， 咁我就唔使一定下下要咁去嗰种感觉啦，咁硬正啦，因为好悲伤翻吉他嘅，即系譬如喺乐队里面。吉他聲大啲、尖啲，仲惡啲嘅咯。 係， 咁你個 vocal 就狠啲嘅啦，就要。 哦、 如果唔係唔出嘅。 係。 係啊，其實係就係樂器同 vocal 係一個完全係相對嘅。 哦。 係啊，唔可以唔關事嘅。 係。 係啊。 所以譬如呢一隻歌前段同後段，因為嗰個樂器編曲嘅 energy level 唔同，所以聽得出你唱嘅時候， 啊、 前面同後面嗰個力度都 會唔同嘅，都唔同嘅。同埋而家我哋呢個 mixing 咧，其實咧個吉他唔係話好大聲嘅啫。但系反而套鼓咯，套鼓你会感觉到嗰种奥运嘅感觉咯， 一路带动住成个节奏咁样。 个鼓系会系 lead 住多啲嘅，吉他系 solo 嗰 part 热血啲咯， 系 好热血咯嗰 part solo， 好热血， 所以好适合做运动嘅时候听吓，攀石嘅时候啱啊，攀石嘅时候跟住， 趴艇又啱。 头先 Alan 有讲过话，譬如以前同其中一间嘅即 Gary 嘅合作，就系大家会谂个画面。咁今次去到同即舒文啦咁样去合作嘅话，咁你哋嗰个嘅合作模式去处理呢首歌又？有冇另一套嘅方法噶？ 佢今次我哋大家野心就系想搣甩 Mr 阵味咯， 嗯， 即系呢个大家一开始已经系想做呢件事， 系， 因为喺监制角度嚟讲，因为佢觉得 Alan Paul 你都叫做 solo 咗一段日子， 系， 虽然作品唔系太多，但系始终外界都好中意布志伦，就一定系楞住乐队，或者即系反而喺乐队就五个人啦。 但一去到講 Alan Poe 布兆倫就愣住咗樂隊，即係想大家帶一帶嚟、其實做 Alan Poe 嘅作品係真係做緊我自己嘅作品嚟嘅，即係要想帶嚟一下。咁所以喺嗰個 vocal 上面錄音嗰陣時都係係咯，喺咬字啊、態度上啊，係會有少少唔同咯、咁我覺得係我自己都會知道係有一定會有唔同，因為剛才都講了很多次，我永遠是被樂器帶動的，我不會是當我自己是一個、完全 isolate 了一個人走出來我在唱，即我都是聽回周邊的感覺，整隻歌的 arrangement 的感覺去錄音。 是是啊，監製已經難見到，除了 Simon 之外就 Eric Chan 和 Jason， 他其實他們另外兩位他們在這首歌製作過程裡面扮演的角色的分工是又是怎樣、 就是在個編曲和錄音那方面、Jason 區咧就喺個 arrangement 嗰度咧就係、是、佢要揾人去彈打鼓啦，佢自己彈吉他啦，揾人彈 bass 啦，咁我就知道佢揾咗個Kelly Clarkson 嘅一個鼓手，我唔記得叫咩名字，係，因為呢首歌實在太多人， 係， 咁然之後就揾咗佢喺越洋錄音嘅，咁、佢就 mon 住呢件事啦 ，Lester 係啦 ，Lester， 咁然後咧就。好似阿基哥就彈 bass 啦，咁然後吉他佢啦，咁去到有 strings 嘅部分咧，就 Ariel 同 Crotus 去編呢啲 strings 嘅嘢，咁、其實都係由 Edward 嗰邊，所以其實變咗一個 all star team 咯， 係啊， 每個人做翻一忽，每個人做翻一忽，然之後冚埋出嚟咯，咁、其實幾得意嘅呢一個 crossover， 因為我其實。我系摄咗喺中间嘅啫嘛，即系我系唱嗰、那个同埋听住件事。咁但系即系而家即系话俾你听，呢个科技发达啦，即系好多嘢可以用一个即系越洋嗰样嘢去进行一件事。咁同我以前谂嘅嘢有少少唔同咯，因为我以前好着重就系好多嘢都要 face to face。咁而家用一种新方法去做歌咯，咁效果系点我已經變到冇咁執著咯，喺呢方面係啊，因為始終呢個係我 solo 嘅作品 ，solo 嘅作品咧，其實musician 係有 musician 嘅角色嘅啫。 係， 譬如做樂隊咧，我係會有一啲某程度上嘅堅持嘅。 係， 即係嗰樣我有個底線嘅，即係我就唔係太接受到係越洋樂隊嘅，即係越洋 iso 嚟大家然後夾 band 我就唔得嘅。 OK， 係啦，因為我覺得樂隊就係講。樂隊嘅本身咯，solo 嗰樣嘢又係另外一樣嘢，做音樂係啊，係咁樣咯。 咁所以有而家呢一首加入咗新公司嘅第一首拍嚟嘅第一次細胞分裂， 係咪好翹口啊？其實個名 其實 OK 嘅，原來讀多咗， 讀多咗 OK， 第一億次細胞分裂， 第一億次細胞分裂， 第一億次細胞分裂， 係啦， 微細， 係啦，有少少節奏咁樣讀係讀到嘅， 係啦。 咁今年Alan 會唔會嗰、那個即係 A&R 啦，幫你喺音樂路上面先講今年嘅 plan 係咪呢一首之後都已經有傾緊會一個點？係 我尋日。就已經搞好咗第二隻歌嘅 melody 啦，同埋個編排啦，即係個 arrangement 啦。因為即係其實好多嘢我都自己參與嘅， 係 因為好多嘢都係由自己出發先嘅。咁啊，而家就要安排下諗下歌詞嘅嘢啊。咁其實都製作中噶啦。咁而你話今年裡面會有啲乜嘢？其實係真係一個 sound 個聲音。是一定不会是以前的 Alan Poe 咯，由 arrangement 到去唱法，我想特别是 arrangement 会好不同， okay. 我想会 refresh 啲咯，我想会件事首先第二只歌我觉得是不会有吉他，应该是不会有吉他 ，OK， 即系会掹走，系你都觉得 竟然、 okay. 我有想过呢样嘢噶，我话啊呢样嘢系咪离开不到我咧？因为始终我自己弹吉他啦，然后我。寫一隻歌冇吉他係咪唔得咧？但係阿 Eric 就覺得喂，其實要試一下新嘢喎。 係咯， 係啊，即係其實我自己嘅嘢咧，我有一堆喺度。我已經有 作咗喺度， 有啲子彈喺度噶啦。即係我可以隨時攞嚟用。調翻轉，不如俾大家新嘅感覺咯。即係你唔會一聽嗰時，咦呢、這個係 Alan Poe 唔係啊嘛，係佢嚟嘅。哦係佢，即係起碼都會有一個咁嘅反應， 係 多過係係佢都係呢啲嘢㗎啦。 係係拎開 sniper 都試下攞 shotgun 啦，係咪先？嗰啲子彈都換下試下打出嚟，可能效果又唔同啦。 唔係因為我知道大家其實譬如今年咧，今年即係個樂壇叫做有啲嘢哇好 surprising 啦，即係好多嘢彈出嚟。即係彈出嚟嗰種係個個都哇即刻蜂擁而至，咁變相咧， 我哋呢個角色嘅人咧，其實係完全係好似唔見咗噶啦，好似突然間會咁。你有啲咩令到大家會吸引翻大家會少少嘅注意到咧？其實係真係要完全 refresh 自己咯，真係。因為原來你睇到成個環境啦、樂壇氣氛啦，真係嚟咗一個大180度轉變。 係啊， 係啊。 然後我哋如果做咗咁多年，都係 keep 住係哇，我係呢啲噶啦，我係咁噶。咁其實就變咗就好似冇乜點進步。咁其實都係想進步，就想將自己並不是去刻意改變，只不過有啲嘢嘗試一下，但有可能做到最尾都係啊 ，Alan 我都中意聽你 family 點點點點，但係你唔使驚，我有嘅， 佢有好多子彈喺度啊，不過攞邊啲出嚟咁解， 係啊， 係 啊，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啦，即係唔同嘅版本嘅 Alan 咧都會出現啦， 係啦， 今日多謝你 ，thank you，thank you。 纵使不平坦，不平坦，两个人不停走，雨血未散，雷暴已习惯，骤雨做晚餐，路再险，自己拣，还未拆散，我们挨过一晚，又一晚，遇见日出的璀璨，便忘掉困难。成就能被时日偷走，才独来独往找到自由，天阔地厚终回头，有几次试过迷路了，得你坚决陪着我走，完全没有，无人在四周，沉寂地球唯有是你，分享这罐头，繁荣盛世后会有几个陪我看星斗，泥石无还手，沿瀑布浪游，无人树林还有着你，当我睡也没有，鞋也没有，路也没有，床也没有，放开两手不占有，方发现你给予我生活，从来没要求，纵使草原少，沙尘多，你至少依然肯跟我渡过，谁愿意伴我绝处摘野果，越困苦越清楚，浓雾隔阻，断绝来往一个又一个，在最后身边的你未遗下过我，地图未提示出口，粮食还未够走到下游，一再突发的寒流，我只有与你人在野方有福气同步战斗，完全没有，无人在四周，沉寂地球唯有是你，分享这罐头，繁荣盛世后会有几个陪我看星斗，泥石路挽手，沿瀑布浪游，无人树林还有着你，当我睡也没有，鞋也没有，路也没有，床也没有，放开两手不占有，方发现你给予我生火，从来没要求，在四周平静下来才细味到一刻的永久，从时代放纵，放弃所有陪你看星斗，泥泞任我走，忘掉了地球，无人树林还有着你，当我断信没有，平与没有，财富没有，人气没有，放开两手不搏斗，送赠你一片片花瓣，便宜但温柔。 无声宇宙。 节目完结之前，听过有报志良之前嘅个人作品叫做《人在野》，听日见。